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 D100 嘅城寨大时代啊！我系主持人阿通，咁咧我身边一位咧犀利啦，呢个客席嘉宾啦，呢个 VIP 级啊，喺我眼中咧，阿吴文正先生，咁我哋啊叫阿 Simon 哥系嘛？ 好啊，系啦，大家好， 好你好啊！嗱，点解会揾阿 Simon 哥咧？因为都唔使多介绍啦，喺大家喺媒体上边啦，逢系访问亲啲旧时代嘅香港嘢咧，都会揾你噶啊！ 系冇讲， 系啦，其实你真系好后生嘅，我觉得分钟。我带你好多年都唔定啊！吓， 应该差唔多啫。 点解你咁有兴趣研究下香港啲历史啊，各样嗰啲？ 呢个又要即系讲古啊，又要系啊。咁其实即系我呢啲都系老香港啦，土生土长啦。咁由细到大都喺啲旧区度长大啦，通山跑。咁啊，通常都系八卦成性噶啦。我呢啲见亲咩唔明嘅，都要问下人啊，或者周围去串联下啲朋友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应该系一个。由细到大都系一种叫做咩咧？喺旧区长大啦，兼且嚟讲，成日都周围去同啲唔同嘅人去结交咁样，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令到个性格上咧就唔好怕丑嘅。 系 基本上咧就即系人哋见到我就会好快好同啲陌生人咧就可以即系倾到偈嘅。咁所以多多少少咧都会令到自己咧好容易可以入到人哋圈子啦。 系 甚至乎咧，我对啲物件上嘅嘢咧又好鬼中意嘅。以前细个咧屋企唔系咁有钱啦，咁屋企又地方有限，有时见到啲嘢咧，有时你知细路仔想买个玩具，阿妈通常 say no 噶啦，咁就但系咧又好恨嘅，咁啊成日走去人哋啲铺头橱窗度装下装下，咁啲老板话咁啊唔好送俾你噶嘛，咁最多话嗱你费储钱啦，储完钱之后叫妈咪咧带你落嚟买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咧都系对一啲以前嘅生活，甚至乎我有时而家谂翻转头咧，尤其近呢十几廿年啦，我估个社会变得好快，咁自己嚟讲都经常。有我自己有中影相嘅，咁、作为一个摄影师啦，已经呢个职业嚟嘅，以前系一个，咁经常咧喺条街度即系跑啊咁样，咁、 okay. 又啱晒我性格啦，呢个职业啊，一个摄影师记者，咁所以咧啱啱好又可以。越工作越娱乐，自己兴趣，咁又可以去采访下人哋，甚至乎可以去啲铺头啊，去啲唔同嘅阶层嘅朋友度结识下。咁呢个亦都形成自己对一啲传统嘅一啲旧事物咧，产生咗好大兴趣。 哦，有份情意结啦， 情意结绝对系。 系啦，系啊，三人讲得啱啦，因为以前我哋嘅年代，大佬个都系独留儿童喺家噶啦，爸爸妈妈出去搵食哦。咁、你一定要周围走啦，周围玩啊，同隔篱倾偈啊，如果唔系你就生活唔到，可以咁讲啊，所以就。周围跑就认识到多嘅嘢啦，嗰段嘢嘅喺个脑海里边特别系深刻啲啦。 其实好多嘅，其实基本上因为我自己本身咧系住喺黄大仙佢新蒲岗嗰度嘅，咁呢个其实系一个好传统嘅旧社区啦。 系 咁隔篱咧就九龙城嘅，嗱我自己本身咧。就喺九龙城读书嘅，咁我间中学喺正即系联合道嗰边嘅，咁所以咧，其实细个咧都系喺黄大仙啊、九龙城嗰带度即系出入嘅，咁好多同学仔咧都系记得印象中嗰个年代都系住喺啲七层高嘅呢个 旧楼大厦度 嘅屋邨啦，咁样，咁、上村啊、下村咁样，咁通头村都系啦，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嗰种生活虽然我未经历过，但系我经常啊又去屋企玩嘅， 都接触佢哋， 都接触佢哋嘅，咁啊嗰时当然。见到佢哋都生活上系好开心，其实大家，但系事实上个居住环境今日睇翻转头咧，你谂下系要用公共厕所啦、浴室啦、个厨房系走廊啦，其实系好唔方便嘅， 而且又冇私隐嘅，可以咁讲，冇人理你噶啦， 你一家几口都可以嗰张床系冇间隔，可能拉床帘就搞掂啦。咁变咗嚟讲，其实对于嗰时嘅生活咧，其实大家都冇呢个咁样嘅考虑嘅，可能有大家都明噶啦， 冇错，咁嘅环境 冇办法噶啦， 有得上楼已经好开心啦， 有瓦遮头。咁啊，话晒都系，咁所以咧，其实都睇到好多呢啲咁样唔同叫庶民嘅生活咧。呢、个特别系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个好深嘅印象。 系啦，嗱，我哋嘅节目咧就叫城寨大时代。咁啊，唔单止咧系讲城寨啲旧风貌啦。当然啦，其实我咁讲唔知啱唔啱啊。其实可能香港嘅发展好多嘢咧，个规本咧都喺城寨嗰度演变出嚟，又一路旧啦，变啊，时代变迁啊，可以话一个小嘅缩影系咪咧？嗬？ 某程度上。应该系嘅，我觉得其实咧，嗱，讲翻城寨咧，咁我本身嚟讲，我虽然唔系嗰度住啊，但系其实我翻学每日都经过东头村道嘅，跟住咧先翻去九龙城翻学嘅，其实基本上每日。 放学翻学都系咁样，甚至乎基本上我亦都好多同学仔嗰阵时都系住喺城寨里面。咁、所以你就正讲城寨呢个主题，我有好多回忆嘅翻晒嚟。因为点解咧？可能可以咁讲，曾经争啲咧就魂断九龙城寨噶啦。 点解咁恐怖？ 嗱、呢个故事啊，唔系叫故事，应该系真实 真实嘅嘢。 其实咧就发生，我估大概喺中三四度啦。咁嗰阵时其实咧，我哋细路仔你知啦，啲同学仔话：喂，不如可能嚟屋企玩下啦。 系啊系啊， 放咗学 一定噶啦，放学唔系打波踢波就喺屋企玩。 踢完波，咁嗰次僆仔你知啦，可能话喂嗰日可能个同学心情唔好啦，不如偷鸡走去士多。买几樽啤酒， 系 几樽喎、啊，都几犀利。我估两樽到啦，又唔系冇钱啊。咁啊，不如上天台度睇下飞机啦。咁、即系当时咧，城寨你知啦，隔篱就启德机场。咁机场嘅飞机大部分咧都绕道咧，系正差唔多接近城寨个弯位咧，就射落去机场噶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嗰、那个。感觉好震撼嘅，即系上到天台嗰度咧，啲飞机喺头顶过咁滞，咁、我哋咧细路仔嘛，咁可能真系好开心，见到架飞机喺度，哇，咁喺头顶过嗰下咧，真差唔多好似掂住碌咁滞噶啦， 即系好兴奋啊， 好兴奋，其实咧就喺嗌嘅，即系飞机一过咧，你就哇狂叫狂嗌，好兴奋，好兴奋，跟住饮咗少少酒啦，咁可能扫下心声啊，话哎呀好唔开心啊，俾阿妈闹啊，翻学校好唔中意个 miss 啊，咁样，即系大家有啲咁样嘅叫做交流啊，咁样都叫发泄下情绪啦，咁样，咁啊记得嗰次即系可能即系我印象中系夜晚黑嚟。 黑掹掹噶啦， 都入黑噶啦，咁就可能饮咗少少嘢啦，咁啊细路仔知唔好受得噶嘛，又要扮大人啦，知咁啊，通常就会饮到，唔好话啤啤呼啊，即系起码都少少地醉意啦。咁啊，你知嗰时其实咧，城寨嗰建筑咧，可能大家都见到相都知嘅，其实佢系一个冇规划建筑，有啲朋友就话呢个系没有建筑师嘅建筑物， 系， 因为佢本身咧其实系一种好似生物咁样慢慢生出嚟，咁楼同楼之间咧其实系。冇通道嘅，因为佢系冇经过规划去设计建筑嘅。咁、我哋咧就可能喺呢栋楼上去坐喺度睇完飞机之后咧，可能想落楼啊，不如过隔篱嗰栋楼行下啦。咁点过去？唔跳唔到过去噶嘛？ 系啊。 咁原来咧。好聪明嘅啲人就攞块好窄嘅木板，大概我估都系咁阔到啦，跟住就搭住。 我谂到边啲啦，即系等于喺西环码头啊，或者咩咧嗬？嗰啲叫做苦力啦，系啦，落货嘅时候就喺船啦，同埋个码头中间，就搭块板摇下摇下嗰只， 摁 过去啦， 系啦， 类似咁宽啦， 类似啦，咁就块板，跟住你就扭过扭啦， 系啊， 咁啊，即系其实基本上啲板铺喺度嘅啫，即 系 预咗你啲人系咁过噶啦。咁我哋咧啲僆仔又唔怕死啊嘛，下面系天井嚟。基本上，咁、大概虽然话唔高啫，跌落去个股都系冬瓜豆腐噶啦， 系啊，归西啦，系啊， 都归西噶啦。咁所以咧，咁啊好大胆，你知一饮完或者叫大胆啲，人过又过噶啦， 又认叻咧， 认叻啦， 小强你都得，我都得， 过嚟啦，快啲过嚟啦，咁样。嗰次應該係我最後一個嚟嘅，因為可能三四個同學仔過啦，咁我最後一個過，應該過完只腳攬咗落地，跟住我聽到後面好大聲砰一聲，咁嗰塊板我望一望，原來嗰塊板咧，嗰個就係咁飛落。 哦，就跌咗落去下面啦， 系啦，咁我就哇，真系嗰下个心嚟一嚟， 真系， 即系行慢半步咧，咁就真系归西啦， 即 系 好似拍电影咁。 系啊，咁嗰一个经验，哇，真系唔系，即系经验啊，即系好惊咯。咁嗰次之后咧，我其实开始都唔 系 好够胆， 真系 上天台啦。 我听到都脚软啦。其实你提翻起嗰个年代咧，即系我细个嘅时候，七八十年代啦，成日就听到好多咧，就小朋友跌落街嘅。我阿婆咧，因为以前我细个就跟阿婆住过。我就住过吓，冇区啦，筲箕湾啦，圣十字景村嗰边啦， 系我去 过，系啦系啊，咁亦都住过一啲旧嘅楼啦，唐楼啦，咁所以我比较记得嘅印象深啦。阿婆就好唔俾我哋啲宣传部咧上天台玩，佢话根本太危险，因为成日都有咁嘅新闻嘅，扮超人啊或者咩？ 扮超人呢个经典嚟噶啦， 系经典嚟嘅，就跌落街又有，另外放纸妖嘅又有，所以佢咧就好惊我哋有事，就严禁我哋水塘游水啊，什么危险？嘢咁啦，呢个第日有机会再讲啦，水塘嗰啲嘢，所以就你讲个过程咧，我都即系了解得到啊，系啊系啊，好恐怖真系。 嗱，咁啊讲开就讲啦，头先讲开啲惊险嘢啦，咁其实当然咧，大家个印象对九龙城寨啦，其实系好多较为负面啲嘅感觉嘅，因为其实呢种感觉其实系出自于好多 叫做想象、 啊、 人云亦云啦、啊。可能其实讲真咧，真系去过城寨有几多人咧？吓、 嗯， 咁、啊、我自己本身嘅感觉就话，其实唔系咯，几好啊。 系， 同埋觉得啲人好 nice、啊。咁、 嗯、 因为我同学仔啲爹哋妈咪咧，好多潮州人嚟嘅。嗱、啊，嗰度真系其实都系个潮州人嘅社区啦。咁、啊、好多铺头咧，都系啲杂货铺啊，卖粮油杂货、啊，都系潮州人开，同埋啲卖鱼蛋粉嗰啲。咁、嗯、咁，所以其实又几好，同埋咧嗰种感觉咧，大家都好草根啊。 嗯， 其实是大家好有生命力的，所以我其实对于我来讲，城寨并不是一些只是大家所讲藏污纳垢的地方，本身其实它是刚才我最初节目所讲，其实它是不是代表到香港某种的一种精神、 啊、 当然现在我们说是香港是狮子山精神讲、嗯、了很久了，其实刚刚这个城寨都是狮子山下面的， 是没错，刚刚 其实它真的反映到一代人、一些叫艰辛，刚刚可能其实讲一点点历史、 嗯 其实城寨嗰个最早，即系我唔讲百几年前个故仔啦，讲翻啱啱战后啦。咁、 嗯、 其实系四九年啊，好多好多啲喺国内走落嚟嘅难民咧、 嗯， 其实都系住喺狮子山下面屋区嘅，搭住啲求其搵块板啊，咁啊住住先啊， 有个瓦遮头啦， 冇错啦。后尾系因为真系有人见到。有呢個需求，咁佢哋真係去城寨度，因為嗰陣時城寨早年咧都係啲塞金字頂嘅石屋仔啊、木屋仔嘅，咁、 哦 okay、 後屘其實後期都好多都清拆咗啦，咁、 嗯、 就啲人開始有啲叫做個體户嘅發展商，就開始去起一啲石屎樓，咁、 嗯、 啊開始喺五十年代開始去起，咁慢慢咧就形成咗有啲居民咧就可以搬入去住。當然呢班居民咧係稍為係有錢啲嘅，未必係我所講頭先嗰啲喺大陸國內走落嚟嗰班較為貧窮啲嘅。咁佢哋可能早年一啲有啲錢嘅，因為我有同學咧，佢屋企咧本身係好早落咗嚟，咁佢哋有少少積蓄，咁嗰時其實都花咗啲錢咧買咗個單位，從呢啲咁樣嘅小型發展商上面，咁就可以安居樂業啦咁樣。係好多時咧，裡面咧都好多，唔係除咗住之外咧，其實係有工場嘅、 哦， 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嘅，因為其他小工小手工業啦， 都喺裏邊嗰度產生嘅。 整魚蛋啊，整塑膠啊，整、 哦 okay、 玩具啊， 錶帶啊咁啊， 錶帶啊，總之你諗得出啲小型嘅手工業咧、嗯，都係喺度發生嘅，會係 淨係所謂嘅山寨廠啦、 啊，山寨廠冇錯， 係啊係啊，嗱城寨咧，我就當然啦，佢拆嘅時候咧都去到九幾年拆啊， 九四年開始拆， 九四年開始拆 ，OK， 咁啊之前嘅印象就比較模糊嘅，但係咧我細個咧就跟個老豆咧去整下啲假牙嘅，係啦，嗰陣時我覺得奇怪，喂老豆。呢度咩地方嚟噶？好污糟啊！睇到滴水，啲天线啊，万国旗周围揈嘅，根本冇路行嘅，啲巷又污糟邋遢，老鼠啊猫乜都有烟瘴气嘅， 老鼠大过只猫， 系啊，真系好恐怖嘅。咁我点解嚟呢度啫？老豆阿仔啊，有钱就唔嚟呢度啦，呢度平啊嘛，剥只牙整只假牙成副都 OK。咁佢成日话有个同学仔啦，佢自己读书啲同学仔喺度做牙医噶，咁样啊，我谂哇，咦，好牙医好威威啦，咁啊唔系，咁啊事后即系大嗰啲先了解，哦，多数都。都系啲无牌嘅牙医啦，整嘢又平啦，咁样以前就除咗你讲嘅山寨啦、牙医啦，其实都仲有好多五花八门嘅嘢嘅。嗱，我所知啊，即系一啲叫做点讲啊，色情嗰啲行业啦，跳下艳舞啦，因为成日都听到啲老前辈又讲下啦。 系咁其实咧呢样嘢咧，我真系未见识过啊。我即系话后生嘛，你话斋系嘛？咁我亦都睇翻一啲故事啦。 Okay. 其实都有人曾经。讲过，即系我哋著名掌故家梁涛先生、 oh. 都话，其实喺大概喺五十年代初到啦， mm. 其实喺城寨里面咧，确实曾经系好多呢啲咁样嘅一啲叫家暴嘅地方，咁、mm. 就 系 实提供一啲叫做特别嘅娱乐俾一啲朋友啦，咁、mm. 甚至乎佢哋系有专车。系、 哦、 去呢个油麻地庙街榕树头咧、 哦， 就溜客嘅。 咦，真系唔知道、啊。 接载呢啲有兴趣的朋友咧， 就 车佢哋去城寨佬咧，就观赏下呢啲咁样嘅特别嘅舞蹈，系啦，或者一啲特别嘅 兴趣 嘅嗜好。 真人表演嗰啲咯， 咁呢啲其实喺有书籍去介绍过。咁、 哦、 呢个亦都系曾经真系冇可否认嘅。咁但系我自己真系见闻过咧，就 唔係嗰隻啊，即係老實講唔係嗰隻。咁我咧喺八十年代初咧，因為喺讀緊書嘛，咁即係曾經見過咧，真係有一車一車旅遊巴車過嚟，係咩人嚟嘅？知唔知？ 誒，遊客唔通冇理由啊？ 就係遊客， 真係遊客。 你知邊處嚟嘅遊客啊？ 我估咋，國內有冇以前有冇興國內？未興我，未有自由行咯。 初未有自由行。 東南亞唔通？ 都算係 哦，日本 冇錯， 唉中啦嗱， 日本嘅遊客係中年嘅， 係 咁我真係睇見咧就覺得好奇怪，我聽嘢全部講日文噶嘛，一落到嚟咧個中年人攞住部相機，男男女女咁樣，早年啲日本人中意戴頂帽啊咁樣啲咁樣，好斯文咁樣落到嚟，咁啊落到嚟喺周邊行嘅啫，咁啊有導遊介紹嘅，咁日本人又哇即係 sorted 咧咁又咁，我驚到點解咁多遊客落嚟嘅，咁我真係有八卦啦，問啲鋪頭，哇做乜啲日本人咁中意嚟睇我哋城寨当观光点啊？佢话你唔知啦，佢哋好似听话咧，以前咧城寨有啲日本嘅日籍嘅性从业员啦，喺度工作过嘅咁样，咁咦咁啊奇怪，会唔会真系有咧？当然我亦都冇真系考证啦，咁但系听闻有呢个咁样嘅传闻，咁所以咧，日本人咧其实对呢度咧就唔知点解变成咗个观光点，咁 啊即系打卡位啊，所谓而家嘅 打卡位啦，影下相咁样，咁我觉得呢度都几得意嘅，咁正如而家我哋去日本打卡咁样啦， 冇错冇错， 我估佢唔到啊，即系其实咧，我成日觉得当其时大家都对城寨地方咧觉得都系。唔想嚟嘅，覺得好想即係拒之於外嘅，因為覺得呢個地方 嘅烏煙瘴氣， 因為烏煙瘴氣或者你乎覺得三不管啦， 係 咁啊三不管我都唔想細講啦，因為三不管大家都知道，可能嚇講真，可能話香港政府唔管啊，國民政府唔管啊，或者係中國政府唔管啊咁 成日都聽到 個個都不管你啦。咁其實係咪真係冇人管咧？又唔係，我問翻啲街坊，真係同我講，喂差人入嚟做嘢嘅， 哦咁 點會唔管啫？ 係啊， 真係管嘅。咁其實。当其时里面咧系有个秩序嘅，咁其实我亦都有真系同一啲曾经喺城寨里面生活过嘅街坊做过啲访问，咁佢都话其实咧里面个世界咧唔系大家想象中咧咁样样嘅， 冇错，即系因为我哋点讲咧喺门外看啦，我喺出边睇，你唔喺里面生活，你始终了解唔到佢啊，即系等于嗱，我就住佐敦区嘅，我就庙街嗰头啦吓，不过就近尖沙咀啲嗰边， 好精彩啊你嗰边， 系啊嗰边真系精彩噶，嗱好多陌生人咧我啲 friend 嚟揾我都话喂啊，通过呢度点样噶？好惊啊！会成日打交噶。嗱，如果你唔了解咧，你行过庙街的确嘅三山五岳啊，妓女又有啊，卖咸碟又有，吸毒瘾君子又有，你又唔好理佢，佢自己有佢个生活圈子啊。我哋照行照过都得噶啦。即系你会好陌生惊，但如果你喺开呢度咧，你就了解佢嘅秩序啊。你睇得多就知道噶。哦，依个系边个管嘅？佢呢班人咧系属于咩人嘅？咁样你就会了解啦。城寨同一道理啊。 其实一样嘅。 系系。 其实咧，甚至乎咧。其实城寨大家觉得佢早年咧，其实喺六十年代初咧，其实已经有电力公司嚟拉电噶啦。啊，当然偷电嘅情况经常 哦，真系 日日发生噶啦。点解你行到入去，全部电线抌下抌下咧？ 冇错就系咁啦，好惊。 个个偷电，可能啲商户又唔想谂俾钱啦，咁啊有条电线都唔偷啫，系咪先？咁啊，其实好危险啊， 真系好危险。仲落紧雨噶，啲接口你知以前边有规范噶？ 冇规范噶， 而家又话露天要用啲塑胶，以前冇噶嘛，就揸落去啊嘛。 水喉都冇，第一条电线抌住抌住漏电。 好惊啊！真系， 甚至乎啲水系咁滴，一线天咁样行过，咁你觉得哇，嗰啲地方系咁样样喎？嗱，讲你即系唔讲你又唔知，原来咧。你以为有水务署啦， 系啊， 会管住水嘅， 冇错， 唔系嘅，原来一个私人嘅水务局喺里面发生咗嘅， 哦，几得意， 因为早年嘅水咧系冇自来水搭上去嘅，咁后屘有啲叫做承办商啦，特别吓，咁佢见到有呢个供求，咁啊走去啲屋嘅天台咧就搭个大型水箱，咁提供食水，咁啲水咧就攞来之后咧，啲人咧就按月费交水费， 系 俾呢个人嘅，俾呢个机构啦吓，咁佢哋就唔系政府机构嚟噶，咁系有。私人嘅承办商咁啊收水费，咁 发达咯， 其实系几得意嘅一样嘢，一样嘢咧，其实系有自己个方法去营运嘅， 系 生活方式。咁所以其实当其时，其实居民嚟讲咧，当然出入上即系有啲滴水啊，唔方便啊，甚至乎讲紧啲大厦其实稳唔稳阵咧，其实真系我一谂翻转头咧，真 系 好彩。嗱，两样好彩，第一，佢喺呢个九龙城。 机场隔离，即系机飞机日日系咁低 喺个 低 空 咁降落起飞咧，即系冇发生意外咧，即系拍手掌嘅，即系福地啊！香港。第二，佢本身嚟讲，你话三不管又唔系，佢事实上就真系 有佢个秩序啊， 有秩序喺度。咁正正呢样嘢，其实我觉得城寨其实应该同佢有少少即系重新一个新嘅睇法，虽然佢已经过咗去，但系我觉得某程度上咧，我哋应该如果回顾一个历史咧，就唔系单单一个，应该有啲嘢唔系单想象啊。当然要多啲历史考证啦。咁但系我本身嚟讲，我又真系好幸运地啦，我遇上咗啲唔同嘅城寨居民，咁我又走去好八卦，问咗佢啲古仔翻嚟，咁我听完之后咧，就同我自己嘅想象咧重新更正翻，咁出咗呢个咁样嘅叫较为具体啲嘅景象出嚟。 你提到所谓嘅建筑啦，冇错，印象的确系嘅，系密麻麻密质质啦，好似正如你一开头讲话天台过天台啦，同埋我印象九几年拆卸嘅时候咧，嗱佢虽然话密，但系好实净嘅，咪我最印象深刻新闻报道嘅，有个大铁球咁样咧，扮打落个城寨嘅墙 我当其时喺度， 你当时喺度啊， 影到相， 哎呀，真系经典啊！佢真系几实净下嘅， 好硬净噶， 系好硬净， 但系估唔到系冇乜点打地基噶， 哦，系咁恐怖啊，真系， 即系其实根本啲楼密到咧。好似大家贴住咁， 贴住嘅 系啦，即系话如果真系一个唔好彩，有一座叫做吴生性，有啲问题一倾斜嘅话咧，咁你就成排好似骨牌效应噶啦。但好彩就冇发生过，但系经常性咧，我知道嗰种密集程度咧，嗱，我讲个真实故事嚟听。 好啊，好啊， 我同学仔咧即系话俾听，佢话佢试过喺屋企，冲冲下凉， 系。 冇翻簡 哦， 咁佢点咧？ 点 咁点算咧？哦，好简单啫，一个窗啱啱条罅，咁同隔篱个厕所窗贴住嘅，咁佢手啱啱递个穿个咬身。失落少少，咁攞人隔篱屋个番碱咧， 我哋冲 完凉就摆翻落去嘅， 几搞笑。 即系我唔知佢讲真讲，不过我相信系真嘅， 真嘅真嘅，都可以想象到。 想象到嘅，即系嗰种好密嘅程度咧，其实系即系好犀利。嗰阵时其实被誉为全世界最密嘅人口嘅一个地方， 就喺嗰个位 啦，城寨啦。 系啊，我怀疑佢咁密咧，即系唔多唔少，大家都靠耳傍啊，啲楼咧唔知点根基都好啦，因为佢挨住，大家聚埋一齐有特力嘅啫。如果万一你分开佢，即系依足规矩咧，反而仲危险。 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好似棵树咁啊， 系啊， 佢嗰种生命力咧，就要个生长嘅方法咧，其实系完全大家靠估嘅啫。即系有时某程度上咧，正系一种即系冇规范，咁令到佢反而有一种叫做由下而上嘅生命力咧发生咗嘅。 大家拿住 系啦，即系同外面嘅世界唔同，外面世界咧。就好多規範， 系 好多條例，反而裡面咧正正係冇咗呢樣嘢嘅枷鎖咧，我覺得反而嗰度係能夠令到樹民嗰種生命力咧係可以出得到嘅。 係啊，犀利啊！係啊，阿三人兄啦，嗱，你印象中或者我哋係啦，城寨太長歷史啦，即係清朝嘅年代咧，我哋唔講啦，即係大家睇歷史咧，或者都閱讀都知道啦。戰後到拆卸嘅時候，你印象最深刻，譬如話係佢哋嘅生活啦、文化定係咩咧？嗬，定係建築啊，又或者？即系各样嘅铺头啊，咁咧比较你印象深刻啲嘅。 其实头先你讲嗰几份咧，样样都有， 都齐晒啦， 都齐啦。其实反而咧，今时今日事隔多年啦，拆咗咁多年咧，好多人都攞翻出嚟讲。 哦， 即系甚至我哋今次嘅节目名 系 《城寨大时代》啦， 冇错。 咁本身嚟讲，我相信其实佢已经变成咗一个类似好似李小龙嘅一种代表香港人嘅文化符号。咁我觉得呢个可能喺好多学者上面嘅研究咧，都曾经即系觉得。城寨九龙城寨这个名称，甚至乎这个地方，其实多多少少已经某程度上变成一个香港独有的文化符号。咁文化要能够变成一个文化符号，其实是要好多嘢嘅，包括可能头先讲紧佢嘅外观啊，佢内里啊，佢本身里面独特嘅文化，佢本身能够可以喺某个时代呈现咗一个咁样嘅特殊嘅功能，令到个社会同你个人嘅生活系贴近嘅。当然。城寨即系住咗三万几人，事实上喺某段时间最高峰期，个密度咁高， 犀利啊！ 好犀利噶，当时清拆其实都搞到好大件事啊！都咁能够可以变成一个咁样嘅文化嘅 icon 咧，即系多少少本身系有个独特嘅魅力。咁尤其多咗好多传媒啦，即系清拆前后啦，咁好多啲外国嘅一啲摄影师啊，或者学者咧，都特登去城寨做咗啲考证 采访。 但系而家今时今日你讲翻转头咧。我觉得好奇怪，我哋香港本身真系 在当其实未拆之前做个真正考据呢，其实真的少之又少。 真的少喎、啊啊、可能是未互联网当年未正式点发达啦、九几年即是可能开始都冇几耐啦，唔系咁普及啦，咁就变咗小媒体接触啊，呢、這个 我相信 系。 但反而呢喺外面嘅人眼光呢，佢睇到呢一个地方嘅魅力同埋独特之处。 冇错。 反而我哋本身嚟讲纯粹想象多。反而甚至乎你亲身去考证咧、考察咧为之少。嗱，其实最后后屘我哋真系话斋，我哋曾经喺几年前做咗个project 啦。咁我哋联同一班读建筑园景嘅学生一齐去做翻个模型出嚟。咁发觉原来当我哋想去做翻个叫做真实啲嘅城镇模型嘅时候咧，系发觉坊间系好少好少资料可以揾到嘅。咁、你话去到嗰啲地政处揾翻以前啲地图啊，嗰啲其实基本上冇嘅， 系啊。 咁最后 边度有啊？咁啊， 原来咧喺一个街坊手上面咧揾到个平面图。 哦，好嘢、啊，真系啊！ 呢、這个街坊咧就系、做工程嘅。 哦， 咁佢本身系城寨居民嚟嘅。 吓， 呢位陈先生 系。 咁佢真系喺城寨拆嘅之前嗰大概大半年嘅时间咧、真系逐栋楼去行。 哦， 去画图。咁用佢嘅方法去画咗一张九龙城寨最后嘅一张平面图。 哇，真係好嘢喎， 好犀利啊。咁后面我哋揾到呢位朋友呢、就同佢做咗访问，同埋攞咗啲图呢、就根据呢个图迹呢就慢慢去做返个模型出嚟。 哦，就做返啲模型啦。 冇错啦。 我哋嘅节目呢除咗声音呢仲有一个视像㗎。咁、大家如果仲係听緊声音呢、可以睇埋我哋视像，咁清楚呢有啲图片㗎。而家就呈现咗一个就係当时嘅模型啦，就是、你哋做出嚟啦。其实啲楼真系唔使讲啦，真系密质质啦，高一又参差啦，咁样。其实个范围真系几大噶、哦。 其实如果真系讲咧，好似啲人话六亩半咁。 系。 咁但系其实咧，嗱，喺真正个城寨里面咧，其实真系有几多栋楼咧？其实系冇人数过嘅， 统计唔到啊， 统计唔到。但系最后我哋尽量系根据嗰个图迹，去做翻出嚟嘅话咧，我哋最后 finally 系出咗大概300几，接近400栋嘅楼宇，一个 block 咁样。咁喺張圖好清楚見到啦， 係啊，冇錯。 咁當然係咪最終係咪呢個反映到最真實嘅咧？我唔夠膽講。但係喺展覽期間咧，有啲小趣聞係真係我做完呢個模型擺咗喺九龍城寨公園裏面之後咧，係、有啲老街坊嚟參觀時候咧、竟然兩個對話之中話兩個大家話：咦，呢間屋呢、這個單位，我住邊個位咯、你住呢、這個，我住你隔離啫，咁樣。 咦，得意喎！ 咁我聽咗之後。会，即系话 都好感动啊！ 好感动、一嚟感动系因为原来第一啲街坊中意，第二咧原来佢哋真系咧发觉呢个模型咧 系 都几贴近真实、 真实 嗰个情况嘅。咁所以做完出嚟之后咧，我估同啲学生都好有成功感嘅， 系好安慰咯。我听到都开心啦，因为好似因为事实上系凭空想象咁滞，得一啲草图或者系 相片啦， 系啊相片，同埋又唔齐全啦，以前又冇咁规范啦。同埋德伟陈先生，我周围行又未必行得晒，有啲可能遮蔽都唔知。系，但系佢已经好叻啦，我觉得即系一个小型嘅模型，完全系真实一样咯，好嘢啊，真系。 所以我都好开心，即系做 都整咗几耐啊？我想问， 都整咗好大好多好长时间嘅， 好长时间 系啊。 系咪揾一啲或者建筑系啲学生啊，画整呢啲楼宇模型啊嗰啲帮手咧？ 最终我哋都系揾咗啲国内嘅厂做嘅、但系由学生所有嘅图由佢哋出 俾晒佢 俾资料，因为这个程序要去到专业的了。咁学生其实做到前面那个成个 research 呢、其实都难得的已经是。 是好 嘢、所以出到嚟觉得都挺好的。我觉得 你这个模型仲有嘛，所以我展览 了。 喂，有机会真 的要拿回去。 真 的 要参观一下找个地方，真的犀利啊，花不少心机啊。是啦，城寨里面啦，周围的环境啦，大家都知道啦。咁、我知道呢，我哋每一集呢其实都或者一集两集呢都有啲主题嘅。今集咧想讲下啲医疗嘢，系咪？城寨里边嗱，牙医就成日见得多啦。睇医生咁啊点咧？佢系咪有啲中西医都有嘅咧？嗬， 都有嘅。 哦， 其实城寨咧咁讲咧，我估就嗱，即系我跳翻出少少啦。 好。 嗱，依家由城寨作为一个开始啦，咁我跳翻出去成个香港啦。 系啊，啱。 咁因为其实我会觉得。 早年嘅香港咧，嗰、那个医疗嘅卫生嗰、那个，其实系慢慢去改善嘅。咁、我哋其实大家都听过鼠疫噶啦， 鼠疫系啊。 其实香港曾经发生过好严重嘅鼠疫，喺1894年，咁喺太平山街，即系大概喺而家即系上环上面啦。咁嗰带其实发生咗一场好大嘅鼠疫啦、其实都好严重嘅。当其实死咗成即系2000人到嘅。 哦，2000几人。 系啊，即系当占当时嘅人口咧，都好大嘅比例。 系 咁民风丧胆啦。但系源于好多人都话，其实系真系中国人嗰个对生活环境嗰个卫生嘅意识咧，系唔高， 系比较差嗬。 系啦，其实上个世纪、两个世纪啦、19世纪， 冇错。 咁你知好多人都系即系养埋啲牲畜啊、猪只啊、 家禽 啊，都一起住噶啦，基本上你知噶啦吓。咁同埋啲屋嘅设计咧，其实好简陋、可能都系啲排屋啊，可能搵啲禾杆草啊、啲木板啊，咁冚埋就算噶啦。咁、又冇咩空气调节啊，乜都冇啦。你知窗都唔多个嘅，咁又加埋头先所讲啲牲畜一齐居住咧，亦都冇一啲好嘅排污嘅系统啦。咁、所以形成咗即系老鼠嘅即系出现，亦都带好多病嘅传染啦。咁所以其实。后尾呢件事嘅演变咧，就令到香港医疗制度，甚至乎好多即系啲基建啊、排污嘅设备啊，或者食水啊各方面嘅嘢咧，都开始慢慢去改善嘅。 哦 ，OK， 系啦，就系呢个一路新延落嚟啦， 新延落嚟嘅， 冇错。 咁后尾其实鼠疫后尾其实都慢慢变到风土病嘅， 系 都唔系话几年后冇咗，佢陆续续隔几年又会出现啊，每年都有啲咁嘅样。咁、其实咧，不停嚟讲，香港人咧都面对好多唔同嘅逆境啦，嗰次都系。一个好大嘅考验啦，咁、其实去到上个世纪初，其实慢慢有好多唔同疾病开始嘅，即系例如话斋，我哋啲好多上一辈都话，哇，最惊咧染到咩？染肺痨 啊，系啊，我都听过， 系咪啊？即系我估上一代我啲爹哋妈咪，甚至话爷阿嫲都话、哇，基本上咧惹到肺痨咧。即系死梗 咁就 死梗就啦， 鱼肠片都有噶，咁样咳几声， 系啊，吐落个油你见听到啦，咳到，跟住成口血， 系啊，冇错，嗰条手巾仔就染晒啲血啦。 其实当其时，尤其喺战前战后，去到50年代初咧，其实呢个肺痨病症咧，其实系一个好严重嘅一个流行病嚟嘅。咁好多人你知卫生唔好啦，甚至乎好多呢啲咁样嘅 居住环境又差啦， 亦都差啦。咁人口开始又挤迫咗啦，咁样样。咁中国人好得意嘅。佢哋本身嚟讲咧，又会有啲自己嘅方法去治理，例如我哋嘅中成药啊，咁呢个亦都系一个民间智慧，甚至中国人嘅智慧啦。咁佢哋会好多唔同嘅药咧，就去帮佢哋去解决个问题嘅。甚至乎我成日话，喂，你有啲唔舒服，小病，不如拍两剂药丸啊，有啲嘢看下门口啊，咁样好唔好？咁当然我哋会买啲成药翻嚟摆屋企啦。嗱，我通过就问下你啦。咁、你细个有冇食过某一只药嗱？唔知你细个点啦，我细个皮黄骨瘦嘅，经常病，咁有一只药咧就必食噶啦，因为佢觉得我瘦咧，即系系生虫。 哦，生虫嘅， 你知食边只？ 哎呀，唔知咩积散咁上下， 积散啊，大把啦， 大把啦。 有一只咧叫借菇菜， 啊，系借菇菜。嗱，我食过 借菇菜咧，就一个盒，几靓噶，我觉得个盒。而家谂翻起都真系几漂亮。但系咧里面一个白色嘅粉剂，入边开佢之后咧，倒落啲粉。嗱，呢剂嘢咧。就大镬啦！即系点解咧？食药经验咧，即系我都系手屈字嘅。你点解咧？我真系病痛十特别多嘅。点解？ 系 咁咧？细个嗰时咧，一食亲药知道唔舒服咧，咁啊成家出动噶啦。咁咧嗰时爸爸就去咗第二度做嘢嘅，屋企成家都女人嚟嘅。咁一个男仔我啦，即系我独生子嚟嘅。咁啊一唔舒服咧，就买啲就屋企就攞包借菇菜出嚟。咁啊，最紧要攞啲匙羹。跟住开倒啲粉落去，开水 哦，咁样 手指喐下佢，咁要灌我啦。咁你知我会反抗噶嘛？咁点样反抗咧？ 拨开佢，拨 开嘅，一定要钳住你啦。 系 咁啊，唯一方法咧，阿嫲、我妈，叫埋个隔篱屋，三个女士嚟夹我。咁点夹法好紧咧？一个夹手夹脚，一个就捻咗口。跟住咧，揾支羹咧，就撬开个口。 哎呀， 其实两支羹，一支就撬口，一支咧就 我哋喂啊， 就调翻转个匙羹尾 个柄嗰度， 柄度 擔條坑㗎嘛、 哦、 倒返啲藥落去由嗰支撬開口嗰支兩支羹搏住呢咁、 哦、 樣嚟灌我食。 係、 okay, okay, 哇嗰下真係真係辛苦呀真係慘過咩事好俾人劏㗎樣。咁啊咿哇鬼叫咁樣。咁呢啲咁食藥經驗呢其實真係有童年阴影， 系啊系、啊。 我唔知道你有冇呢啲咁童年阴影。 嗱、啊，我细个嘅时候就万能噶啦，一只诶保济丸系啦、啊，即系而家都好流行啦咁、嗯、一定系肚痛食噶。咁啊，仲有一只咧、啊、就呢、這个诶凉培基就止咳丸，因为细个咧就有啲哮喘啊。咁好啦，你又唔系成日可以睇到医生啦，环、嗯、境又差啦。咁、嗯、啊，妈咪又细个又数几粒，我唔系好记得食几粒嘅，好似印象中一岁食一粒咁啊。嗱，唔知系咪啊？各位 有份量嘅， 系有份量嘅。各位如果听众真系买食嘅，睇翻 要睇翻个说明。 冇错，睇翻说明书就千祈唔好乱嚟啦。咁我细个系咁系求其喂几粒噶，咁我谂啊就冇咁哮喘啦，咁啊条气顺啲咯。咁啊细个都有嗰几只平安药啦。嗱，其实咧我哋预备咗好多相片嘅，咁啊就咁口讲我又噏唔出嗰啲名啊，成、嗯、啊各样系啦。咁啊要啊麻烦啊天恩咧一路出住一啲系啦，出住一啲相我一路讲下啦。咁啊依一只系咩咧？谢孤财 嗱呢个咧就何济公嘅呢、這个诶琴笛散 哦 吓，咁啊呢啲咧。其实咧都系咩咧？啊，头下面嗰个谢孤财啦， 下面谢孤财系啦， 谢孤财啦。咁再隔篱咧，三角形嗰啲咧， 啊，好似花塔饼， 花塔饼屈臣氏嘅花塔饼， 屈臣氏花塔饼系啊。 我觉得花塔饼咧， 呢几只都有排讲， 话晒屈臣氏 系 真系叫做传统上系西药 厂，冇错，西药大名牌啦、啊。 真系识得氹下细路嘅，细路咧又话晒细路中意食下糖嘅。咁佢呢个设计，无论喺外形、颜色同埋入口咧，我觉得真系。一流嘅， 系、哦， 即系就算你讲真的，大家嘅功能上系一样， 嗯、 都系叫做治理肠胃，甚至乎即系盗虫啦，叫盗虫啦，即系讲真的，我都唔知佢真系生虫啊，即系我怀疑都而家谂翻转头，好似俾人哋俾人哋老屈咁样。 你咁大只唔生虫， 真系以前真系好鬼瘦噶，真系黄晒块面。嗱，嗰、那个花塔饼咧，我估好多人好中意嘅，即系当糖咁食嘅。咁但系即系讲真的，嗰、那个谢菇菜咧、 嗯， 就真系好辛苦食得， 系 嘛嗱。金色散咧，其實都 OK 嘅。嗱、 嗯， 你見到嗰個設計上面咧，真係好醒目噶啦，兩個僆仔， 係啊， 肥肥白白， 冇錯。 咁邊個父母唔中意啊？ 啱啊， 先養到肥肥白白， 買 哇！見到皮黃骨瘦，九成九都生蟲啦。 係， 咁又要強加食呢啲咁嘅藥，咁唔食又唔得。嗱，咁我覺得其實咧，真係。人哋有生意做， 真系啊！ 个细路可以食得肥肥白白咧， 都谂过 噶，边个屋企人唔想噶，系咪先？ 冇错、啊、我想过个花塔饼，我即系细个食过，但系印象唔深，嗯、就咁样当饼仔咁食噶就咯。 冇啊，就咁嚼，其实佢个味道又唔 okay, okay. OK， 又唔系啲即系 冇乜药味嘅， 即系唔系苦涩咯，起码都甜甜地咯，我觉得甜甜地啦。 Okay. 其实咬落口都有，最后都有啲苦涩味，但 系 起码第一浸咗糖衣嘛，起码都有少少。 喺药房买嘅，就咁样抌喺度，一扎咁样淋喺度。 系一啱物嘅， 一 啱嘅唔好多，一啱咧其实咁高度咧、 哦， 大概都有十零个度啦。咁、 嗯、 其实就容易入口啲嘅。咁唔知点解系咪贵咧？我妈成日都唔买呢只，佢、 哦、 觉得只菇菜咧就平， 系 贪平啊嘛，老人家嘅系啊。咁所以好嘢又唔 同埋我哋话斋，可能真系嗰两个公仔肥肥白白咁啊，真系零舍正啊。 咁系啊，吸引噶。咁啊，调翻转啦，又咁讲嘅，其实弱啲嘢咧，即系有排讲，因为我自己本身好对呢、這个。呢、这個咁樣嘅界別咧、嗯，我有研究。 好啊，好有研究就 啱啦。我係好中意嘅。 大家唔使驚啊，今集講唔曬都唔緊要啊，我哋下一集一路順延講三集都得啦。 Okay, 因為好多資料性啊、書本咧，都係阿三文兄咧自己寫啦、自己出啦，好、嗯、多書籍啊，出過唔少書本都有介紹嘅、嗯。所以真係難得揾你做呢個啊嘉賓主持咧，就可以講得特別徹底啦。打、 嗯、 把時間，我哋慢慢講，係啦。咁另外仲有而家就係呢個止咳丸，係咪啊？係、 嗯、 啦，止咳丸咧就係、是、我想講過咧。是不是有些古仔啊各样咁样嘅呢嗱 头先你讲啊梁培基啊。 是啊是啊是啊。 梁培基呢个品牌呢、 嗯、 在几十年前呢即系好行事。 嗱、哦哦、 我估行事呢个字都好少人用啊。 行事系好 啦。是啦、啊、我都嗱两个字好得意嘅。老一脱啲人老一脱。嗱、 嗯、 我哋嘅上一代。 是是是。 我認識嗰啲老人家，上一脱老一脱啊， 即係 上一代咁解、 啊， 行事、 okay、 即係好風行啦，即係好巴閉啦。嗱、 嗯， 真係梁培基呢個品牌咧，當時都好巴閉嘅。佢、 哦、 有一隻名牌咧，就叫發冷丸。 發冷丸啊！ 發冷嘅。 哦。 哇！點解？即係其實咧， 即係尖寒尖凍，老人家所講嘅。 嗱，即係其實咧係咩病咧？即係感親啦，甚至乎痢疾。 哦。 嗱，呢啲又係一啲早年嘅風土病。 嗯。 而家都成日聽話痢疾，即係點啊？即係我哋當一啲。 細菌感染啦， 肚屙咁 啊，肚屙啊，發冷發熱啊，周身唔聚就發燒咁樣。咁當時你知要睇醫生咧， 係 即係話齋都幾麻煩，同埋收費啊頗貴嘅。咁唔係個個可以睇醫生。咁呢啲中成藥其實已經扮演咗個好重要嘅角色。咁呢個梁培基發冷丸咧， 係 撇開呢個藥丸 哦 嚟講，佢本身咧。梁培基是一个很精明的商人，他、 哦、 本身很厉害做广告、 嗯 啊、即其实要卖药呢这家嘢呢就是当时真的个个都很巴闭的。咁刚才所讲梁培基他怎样巴闭法，曾经试过呢早年呢文书在广州的时候呢、哦、即是他是广州他都有的，他是那里起家的。咁、 嗯、 他们曾经说过他试过买了几日报纸头条、 哦、 在头版就第一日呢可能星期一就说梁培基发 梁培基发咦发蛋， 哇咁大家都开始咦点解个 讨论紧呢个问题， 讨论咗问题啦，呢个话题啦，喂 系系 我月份报纸，喂点解梁培基系咁叫发达啦， 有钱人嚟， 有钱人嚟噶嘛，系咪先吓，即系大商家啦吓、 嗯。 好，第二日梁培基发冷，喺个发字加埋个冷字、哦，哇嗰啲人开始笑啦， 好嘢， 哇点解梁培基发冷啊？ 点解发冷 系、啊、咯，因为发冷即系觉得开始搞笑啦。第三日梁培基发冷丸，请记住去买啦。咁样 好嘢 嗱，咁其实你就引起一个话题， 系 用一啲咁样嘅头版报纸去、嗯、去做一个咁样宣传策略。咁我听翻嚟啊，即系觉得好 好新鲜、啊， 好新鲜啊！即系你谂过呢个呢、這个情况，我相信发生紧系30年代度， 系系系。 即系如果以当 咁多年前咯， 咁多年前嚟讲，佢哋嗰个宣传嘅手法咧系好精明嘅， 同埋个思维啦， 思维啦、 啊。另一方面就系、是、登报纸嘅价钱啦，我相信当年嘅年代都唔会平啦， 系啊， 当登几日。头版咁 简单，当然佢哋亦都可能会有啲即系都心机嘅广告啊、 嗯。 以前其实好多口号嘅卖药，其实嚟讲真系好多好多好多得意嘅一啲宣传嘅伎俩。咁呢啲其实可以慢慢讲，都有排 系啊，有排讲啊，真系啊。系啦，我哋睇下一幅图啦，麻烦啦，天恩，睇下仲有咩药介绍咧？呢一只系乜鬼嘢咧？吓 嗱，呢个咧就、我估真系唔系好多人知啦。 系 嗱，嗰樽黄黄地色个樽咧。 嗯 就是呢个戒烟水、 哦，戒烟水啊， 系， 咦，未听过喎、 啊。嗱， 而家嘅戒烟香口胶我就听过啫、 戒烟水， 戒烟水几得意。 系啦，即系其实早年啲人咧、 啊， 就好多都系食鸦片烟嘅。 嗯， 咁要断瘾咧，即系谈何容易？ 系， 咁唯独是咧，就即系一物。就即系叫做治一物啦， 治一物治一物， 咁就揾到呢个戒烟水咧，就帮下手。咁啊，好多厂咧都会出下呢啲咁样嘅，即、就、系、是、小厂啦、 嗯、 出呢啲咁样戒烟水，就希望咧可以即系、就是、第一有市场啦。第二样嘢，即系当然佢哋可能都好希望去真系帮到啲有烟瘾嘅嘅朋友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当其时有一个咁样嘅出品喺度嘅。咁、啊、其次咧，有啲叫做白竹丸。 哦， 嗱嗰间咧， 即 系类似。咁其实系一种即系性病嚟嘅， 哦， 系啦， 直情系性病嘅白族，系啦，呢、這个听过啦，呢、這个名称。 其实咧，当其时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性病， 系 会喺坊间好多出现嘅、 即系风花树个年代啦， 系啦，尤其喺你 同埋大家嘅 香港又有呢个西风月啦， 冇错冇错。 咁好多 一般人嘅个人嘅卫生常识啊，知识又足够啦， 系。咁所以其实当其时咧、都系事后先至发觉，哦、你中咗招啊， 系明白， 中咗招啦。 即系俗啲讲句，濑咗嘢先至去戒医啦，咁 样。咁啊要去医啦，咁点医咧？就买药食啦。啊，咁又不能宣之于口嘛，唔好意思，你知话晒都啲丑怪嘢嚟噶嘛， 冇错。 咁有一种丸咧，就叫撞红丸。 哦，撞红丸， 撞到红色。 哦哦哦， 咁啊呢样嘢咧。我就真系问咗个厂家嘅，咁我话喂，点解叫撞红丸啊？跟住即系我啲僆仔啦，当时佢真系嗰个阿叔就话，我一家传咧秘方好犀利嘅，当年喺广州啊、香港咧好行事嘅，点解咧排晒队嚟买嘅？佢点解啊？佢话咧，啲男士们即使你去唔去风花雪月， 系 你间唔中都可能同自己嘅妻子 哦行房咁样， 系啦， 开心欢愉嘅时候， 啱啱一个唔好彩撞啱个女性咧、就 生理嘅 周 期系 啦，到啦，咁嗱，当其时咧、那个观念系觉得呢啲系都好污秽嘅， 系啊， 因为呢个系老思想嚟嘅，我唔系话而家， 冇错冇错， 绝对唔系呢个意思， 即系以前嘅年代， 我哋以呢以前嘅年代嗰个理解，佢觉得系污秽嘅，咁觉得如果男士。 撞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就會有啲毒咧，就會吸咗喺身體裏面。 哦，咁樣。 咁所以咧，就會有呢只藏紅丸，就同佢解毒。 解毒。 係啦，咁啊，即係其實我聽到嘅時候咧，都 幾拗頭， 都拗頭。即係其實呢個咁樣嘅訪問之前呢個訪問咧，都講緊係都十零年前啫。係。都差唔多廿年喎都。咁但係都係好現代噶嘛。但係講翻係有呢種咁樣嘅觀念咧，其實我相信係佢話好行事咧，佢排咗嚟買咧，咁我就係信嘅真係。 係。 因為可能真係好多男性遇到呢啲咁樣嘅問題，咁都要求救於呢啲咁嘅藥物去幫手啦。 係啊，幾得意喎！真係第一次聽。 我都聽完我都拗曬頭嘅啫，會 即係停一停。唔得嘅咩咁样？好啦，我哋又睇下另一张啦。呢张系咩咧吓？我戴咗老花镜睇唔清，系咪就系我所讲嘅保济丸？ 其实咧嗱，上面咧就有一张保济丸嘅广告啦。 系啊，系啊，冇错。 咁其实下面嗰多好多粒粒粒嗰个咧，都系类近呢一类咁嘅药丸啦。但系我就觉得呢个唔系净系讲药丸，系讲紧嗰个包装啊。 系， 即系其实佢上面一个樽系塑胶一个盒仔，就装住。第一咧，其实我觉得都有趣地方就系早年咧，以前啲丸咧嗰个包装上咧都系主要就系唔好。污染到啦，就唔好整烂啲药丸啦。其实咧，嗱最早嘅药丸咧， 系 嗱唔知有冇听过？ 哦， 你冇唔知有冇玩过添？系腊丸， 腊丸啊，哦， 即 系 譬如啲白凤丸啊， 系记得， 即系阿妈咧。阿姑姐啊，姨妈姑姐啲啊， 系 好兴间唔中咧，就攞个腊丸出嚟，咁啊腊丸咧系个一个有腊壳， 系 搣烂佢之后咧，里面有个腊鱼腊丸啦，个腊丸咧就可以点食咧？你够胆咧就生吞 哦，哎呀， 嚼佢， 我谂起都苦啊，而家 远远地越苦苦涩涩嘅，我未食过噶，我听我妈食到咧已经 津津有味， 津津有味啦，或者可能咩咩地嘴，但系觉得最后都啃埋啦。咁于是咧，亦都有一种方法咧，就系咧要攞杯玻璃杯滚水。就將嗰粒藥丸咧，唔係揾張紙擺上面嘅，烘熱佢，即係其實硬硬地嘅。你要即係令到佢用個温度咧，將佢軟化，咁樣容易食嘅價位。咁但係通常食完之後咧，嗰個臘殼咧當垃圾掉，佢通常就唔會掉嘅。見我咁好奇咧，僆仔咧，攞去玩咧，其實咧嗰嚿嘢咧係臘嚟嘅 ，rust 嚟嘅。但係咧我哋僆仔咧就當泥膠。 哦，捻下 捻下捻下就覺得幾過癮嘅。咁呢樣嘢又係早年。一个好中国人好聪明嘅蜡咧，其实咧系可以防咗空气嘅进入，同埋保护到嗰粒药丸。咁呢个做法咧，据闻咧超过400年历史。 哇，犀利！ 即系其实系早年嘅，甚至乎有啲话系陈李济，依间药厂咧嘅一个发明嚟， 最先嘅发明， 最早系用蜡去做药物嘅一个包装处理嘅。咁当然呢个系以前用到，而家其实都有嘅。 而家都有系。 而家通常咧，就因为嗰个工艺上要包装呢个工艺咧，其实已经慢慢系失传啦。 系。 同埋冇乜人做，即系好繁复嘅工作，要煮蜡啊，又要用啲蜡，好多嘢。啲蜡又唔可以有啲太大嘅化学成分啦， 系 事实上有嘅。但系当然早年真系嗰啲蜜蜡咧，其实好靓咧，系冇太大嘅。 冇乜点样测试啦，以前嘅标准啦。 以前冇乜太大标准嘅。而家通常会啤一个塑胶嘅。入住就模仿翻个蜡壳去 wrap 翻嗰粒药丸嘅。 咁嗱，阿三明哥阻你一阵啦，你唔讲我真系唔醒唔起，亦都冇谂到即系去研究啊，点解会揾个蜡壳去整住包药咧？即系整住个粒丸咧？哦，原来就系一个保存嘅作用嘅。 保存 哦， 因为蜡本身嚟讲，第一佢本身佢嗰个蜜蜡，如果蜜蜡咧，佢唔会同嗰药丸有个太大嘅化学反应。其次，其实嗰粒。丸咧，其實表面上都有一個一層薄沙紙包住嘅，即係本身佢所有嘅嘢係冇乜化學成分，加上你嗰個蜜蠟咧個密度好高，係即係斷住咗空氣嘅接觸，咁能夠令到嗰個藥丸咧可以擺放一個好長嘅時期。咁呢個亦都係一啲 真係好有智慧， 好有智慧嘅。其實即係我覺得，即係經我自己即係蒐集咗好多呢啲咁樣嘅古仔翻嚟之後咧，即係自己都 幾得意啊， 好自豪於自己中國人啦。即係咁講咧，覺得哇，真係中國人如果真係早年嘅文化咧，咁多年嚟咧，其實都好多民間智慧咧係包羅咗喺裡面。 好嘢，同埋如果我係即係生嘅，即係唔認識呢隻藥嘅，一隻冇蠟包住嘅，一隻有，咦，梗係有嗰個會堅啲咁啦。即係心諗， 你心理上會覺得係。 呢只一定系祖传啲、安全啲，系啦，历史悠久啲啦，咁样就去购买啦，都有一个心理捉下咁啊，系啊，好嘢啊！哦，就系讲下啲包装啦，一幅图就系讲下啲一樽樽啦。 后屘转咗呢啲咁嘅细细粒咧，就方便啊！有个以前有广告，都系好似廿零年前啦。 有个 我记得 女性嘅又系啲咁样类似白凤丸啦，细细粒 容易食啊， 保青春就增活力啊，呢啲嗱呢啲咪佢哋早年好叻去用呢啲咁样嘅叫做 slogan 啦，去宣传嘅药物嗱，其实由大粒嗱以前咧。抵食夹大件， 系啊， 大粒先至药效， 冇错。 发觉原来慢慢女性嘅需要咧，佢觉得唔好咁大粒，好难搞啊，不如细细粒， 佢又难吞啊， 系啊，难吞，好唔舒服啊。啊，个厂家聪明啦，就出咗细细粒， 系 宁愿多啲，好似呢啲咁样，咁佢拍出嚟咧有个份量，又可以好容易进食，呢个咪时代进步，知道市场需要而去改变咯。 啊，就系咁样，都啱啊，因为你咁大粒，你就算整溶咗佢、热咗佢啦，你都难吞啦，啱唔啱先啊？系。唔系咬咬好苦噶嘛？你呢只唔同啦，一路吞晒落去口啊，各样咧就容易食到啦。 冇错， 咁样啊，系啦，嗱，真系好精彩，一集嘅时间当然就赶唔晒啦，讲唔晒啦，一定要下一集再嚟啦。咁、大家可以了解得到啦。咁我哋城寨大时代，当然啦，由一个开始介绍城寨啦，一路引申变好多民生嘅嘢啦，衣食住行啦，就系、是、香港当时嘅发展啦。相当精彩，大家咧要继续留意啦吓。好啦，嗱，今集多谢。晒阿吴 Sir 先，我成日叫佢吴 Sir 啊 ，Simon 啦， 系啦，佢唔好拉通，佢唔得啊，我觉得佢好老师，好型噶，系啦，阿 Simon 哥啦，多谢晒 Simon 哥，咁啊，下星期再见啦，咁啊，记得留意收睇啦，多谢你哋啊， 好多谢。